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我是消防车，守卫着这座城市。 出发！ 很多人说我有红色的铠甲，坚定的信念和无坚不摧的体魄。可是，每当看到人们因为不小心的疏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，我的心…… 提高消防意识，远离火患，幸福平安。 在这里，乐器展现出最美的音色。在这里，音乐家挥洒他们的激情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8点20点播出。魅力演奏厅。 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请欣赏我国年轻的小提琴家李传韵演奏的小提琴曲，曲目有《爱的致意》《辛德勒名单》《塔兰泰拉舞曲》《追忆》《乘着歌声的翅膀》《进行曲》《练习曲》《思乡曲》《吉他》《沉思》《野蜂飞舞》《圣母颂》《前奏与快板》《预言鸟》《随想曲》《次纲》《查尔达什》。请欣赏大提琴家张汉娜的演奏艺术，曲目有《弗雷的梦后》《西西里舞曲》《格拉祖诺夫的游吟诗人之歌》《拉赫玛尼诺夫的恋声曲》《雷斯皮基的柔板的变奏曲》《圣桑的天鹅》《柴可夫斯基的夜曲》《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》《金元中的韩国悲歌》《布鲁赫的圣母颂》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请欣赏大提琴家张汉娜的演奏艺术，曲目有弗雷的梦后、